就算把我困在里面，你设计的城堡太糟糕，我一起飞就能逃跑。可你残忍一笑，我心事就潦草，你惊吓的眼前太美妙，好想把你一口气全部吃掉。多热烈的白羊，多善良，多抽象，多完美的他呀，却是下落不详。信号空等都快要失去形状，青春已经荒唐，依然学着疯狂，这神色太张扬，这欢愉太理想，先行灭心 张扬着欢愉太理想， 这归途太